亚洲足联日前向朝鲜的平壤体育团女足教练朴英顺授予裁判纪念品奖，以则表彰他从1997年到2016年当国际裁判员，长期为发展足球而做出了努力。